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呢五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呢二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渐四级，最低气温呢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高压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一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三啊，我们一起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康宝电器的智利，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哈，尤其呢是关于这个烟机啊、灶具啊、消毒柜啊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也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哈、啊、给大家一个冬季福利哈，只要是您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不只限于周六了啊，其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您的这个关于房产的这种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所以呢您最好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过来，同样也是找到安居好声音的我们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行，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这个消毒柜啊、烟机灶具的一些事儿哈。 行， 刚才我们私底下还聊呢，说这个马上要过节了嘛，过节的时候呢尤其春节啊都是一家团圆的一个日子。 对 对, 对, 对， 所以经常呢会有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家里，你得露一手是吧， 是 来做做饭。 关键这个有时候因为春节嘛，放假之后嘛、嗯、好多饭店，很多这个饭店就不开门了。 是， 然后呢 在家里休息。 对，在家人家回家休息了、然后你做饭呢你到外边吃没有地方去了。 对， 所以你在家做饭的机会就比较多。 嗯， 做饭的机会比较多，如果你家的厨房电器这一块抽烟机燃气灶，如果说你没有收拾利索，有时候你炒着没煤气了、或者有时候不打火了，或者抽烟机不抽烟， 是 这个很麻烦的了。 没错，这个烟机啊，这个虽然说大家觉得可能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技术含量啊，就是不就吸风嘛，但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对对， 它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烟机灶具啊、包括还有消毒柜啊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因为这些基本上现在都是咱们厨房必备的一些电器了。 是的，是的 啊、 那 说到现在的烟机啊，咱们就先从这个说起。目前市面上可能有几种形式的哈，之前我们聊到有那种中式的，最早 中式的、然后欧式的、侧吸的、这两年有发展成侧吸的，侧吸的比较新款的一款。它是离台面比较近的一款，它主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中式的， 然后一种是欧式的啊、欧式的也就 T 型机啊、在这两年发展的这个侧吸式的，还有一种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完全使用开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叫做集成灶的一个、它是从下排风的，然后没有和灶具抽烟都在一块的一种设备，叫做集成灶啊、大致分为四类啊、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咱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啊，首先咱先说这个中式啊，中式是我们比较早的一种了哈。 对。 然后一般是不是它一般样就是一个跟个罩似的，然后在顶上那样。 它就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就说的这个中式呢，就像一个大帽子一样的那种东西，一个方的一个大帽子。然后这种抽烟机呢，它是其实它的吸力是蛮好的，因为它当时呢，它是设计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烟枪，它是就是一个帽子。啊，帽子的状态，然后里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抽烟的一个集烟枪，这样的话呢，油烟是往上跑的，跑到一定的时候呢，因为它从台面到它抽烟机的底部它是90，然后那个70公分到它窝壳这块有30公分的一个集烟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抽烟集到油烟那个集烟枪里边，这样的话能笼罩你90%的油烟都不会跑掉。但这种抽烟机呢，现在就慢慢的被淘汰了，因为外观比较丑陋，再一个呢会磕到你的头，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抽烟机了，感觉没有档次，现在都喜欢买一个就是顶吸式的，什么欧式的，结合了他家里的这个装修的风格。现在抽烟机之前可以来说就是为了抽烟啊，没有太多的一些审美的一些去看的， 只要好用就行。 对对对，现在呢就是他考虑到这个厨房还要好用，而且还要跟我厨房的家具配套，现在又考虑到风格要配套，比如说你家装的欧式的、简欧式的，你一定要选择顶吸式的抽烟机啊，吸力还要好一点。如果说你家采用的是简约式、中式那个中式的，你就采用侧吸的比较多一点，是吧？现在都是采用这种。 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因为毕竟我这也是多少年都没选购这个烟机灶具了啊，所以有点这个落后，有点 out 了，是吧？就是所以说之前那会儿就觉得说，比如说中式啊。包括像这个欧式啊，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吸力没那么强。后来有一阵子不是这个侧吸比较火嘛，觉得侧吸的吸力会更好一点。是不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现在欧式它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特点了呢？所以现在为什么欧式可能又回来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有什么东西改进了吗？ 对，这前两年呢，欧式的中式完了之后就欧式，然后侧吸呢是这两年出来的，因为侧的大家都觉得侧吸式的离灶台比较近， 说能吸得干净， 吸得比较干净啊，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就像一个风扇，如果离你很近的话，你感觉特别凉快；如果离你很远，可能你就感觉不太凉快。但是这个呢，就是侧吸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挂在侧面墙上的，然后往往有时候大在中国来说，如果说你爆炒的时候，一瞬间那个特炸油、炸辣椒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瞬间这个如果说你的没有这么大的吸力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油烟，它没有浓烟罩侧吸的，还是有一部分油烟是跑掉的，烟是往上走的，所以呢，现在呢，好多人年轻人，包括特别多的年轻人啊、又开始使用这个欧式烟机了，欧式烟机的也加大了一些改进，因为它的集烟枪比较大，还有它的装电机的这个电机机箱比较大，所以它采用的电机和涡轮，还有全集烟枪都是加大，电机呢从之前的198、200，现在加的都280、260，然后电机里边有一个叫做叶轮之前呢是19公分，现在都加大到22，它之前的片数呢一般是56、58，现在都加到61、63，所以它整个所有的都在调整，包括它的出风口，之前的出风口是16的，现在好多的出风口都改到17、18，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因为这个大的一个集烟枪，大的一个电机带动一个大的叶轮，大的出风口，整体的把这个抽烟排的比要现在的技术要比的侧吸的，我个人觉得要比侧吸的排的都 要干净一些。 嗯，现在的欧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子了？就是之前好久没看见了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罩了那种。 对对对，它现在就是一个像T 大写的 T T T 倒过来，就是大概这是这样一个的，这叫欧式，也叫 T 型机。 其实就是上面有一个类似那种筒子管似的下来走烟道的，然后底下是一个那一个平板似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你上面可以坐在橱柜里边，然后整体呢把你的烟管搭在这个走在烟道里边，然后下边呢给你那个瓶的那一部分给你的下边的吊柜吊瓶显得整体的比较好看一点，外边因为现在触摸屏啊什么灯光啊这些打的比较好看，显得大黑屏显得比较高端一点它是这样。 好的，然后呢这是这个侧吸，这是顶就是欧式的，然后也说了一些这种侧吸哈，那现在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集成灶嘛，那集成灶现在最近我发现也挺火的，就是大家可能也觉得它是不是它的这个吸力会更好呢？ 集成灶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之前看朋友家也在使用这个集成灶，也是今年刚买的，但是他这个我看他做饭吸力这个还行，因为没有广泛的推广开这个东西，我这也不好， 还有待考察， 这也不好多评价他这个啊。总体来说现在还正在一步步完善，正在一步完善。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他还不像咱们之前的那个烟机啊灶具啊，现在有很多的大品牌已经都做出来了。那这个集成灶呢，大家要选择的话呢，一定要选择这种目前来看品牌比较大的，就是做的时间很久了的那种，因为我知道它其实整个市场还是有点混乱的，所以大家要选择那种有品牌信誉度的这种哈，千万别是因为这个就因为毕竟它都在底下嘛，别有出现安全隐患。 它主要是有一个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它省去一个抽烟机的位置，它灶具 可以做柜子 对，可以做，因为北京寸土寸金， 是 很多厨房特别小，所以呢它就是结合了这个地方比较小的一个空间，然后抓住人的这个心理，把烟机灶具消毒柜这个都集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它燃气灶和抽烟机还有消毒柜烤箱都在一起的话，我就是觉得安全这一块就是 一定要做好，比如有的可以隔开啊什么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说说传统的啊这种烟机的，就是搁在顶上的这种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的直播，晚上的7点到8点有重播时段，那大家如果说下午没有听到的话，也晚上可以听一下重播。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算给大家一个福利吧，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大家只要有房产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发送过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免费的啊，免费咨询，因为大家知道和这个律师咨询收费挺高的呢，一个小时得好500以上啊。 现在装修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我看10399它有一个这个就是测试千斤顶啊，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就像装修现在有很多这个，有一些关于装修当中有一些就是根本找不到。不值得去有一个什么平台去诉说的一个地方。 那应该找我们呀，我们专门做这个房产和装修的。 有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 有这个确实挺好的。 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没关系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公众号现在里面呢没有什么太多内容，主要还是因为想和听众朋友来互动来使用的啊。所以呢，大家之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内容推送给大家。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的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还继续来说这个烟机和灶具哈，我们先说挑选啊，之后我们再来说大家在生活中用烟机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先说挑选，就是烟机呢刚才咱提到了，就是可能您也说哪些地方有些改进啊什么的哈。那对于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我想挑选一款好的烟机，它肯定有一些指标啊，有一些就是可以去看的一些点。 对， 我们把这个再给大家罗列一下吧。 油烟机呢，我觉得买什么样油烟机，现在不管什么样的油烟机，它都能达到你吸烟的这一个目的，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了，不像前几年，你现在造什么这很多很高科技的东西都出来了，别说一个抽烟机，如果现在中国哪个企业一个抽烟机如果说它正在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抽烟机的技术还没有搞通的话，它就 很难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了，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呢，大家去选择这个抽烟机的时候呢，第一看这个也要看品，看这个品牌，看品牌。其次呢，要看它这个就是能效标识。还有一个从三点去考虑，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排风量。 嗯 啊，抽烟机它都有一个排风量，每分钟的排风量是多大？ 嗯， 它都会给你去讲。有现在基本上是15到23这个立方，有的它到你，假如说你去某某家品牌啊，他说我们家的吸力很大，我们家的油烟机的吸力是多大呢？啊，每分钟排风量是 19.8 啊，我们家的是 17.3 每立方，这就是说的一个每立方的。 是不是越大越好？ 对，它的越大越好，越大越好。但是还有一个硕士来衡量的，他们家的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 嗯， 电机的功率越大就。带动了它这个叶轮转速就会越高， 嗯， 转速越高就吸力就会越大。 这个功率一般在多少会比较的合适？ 198到220，220是这个198到220，这是之前的一个标准，现在是198到280之间了啊，嗯。目前 是也是越大越好 啊，越大越好的， 嗯， 啊。但是它的就是像一些咱们现在这种开的汽车，它的缸数越多，然后越有劲儿，这种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280呢，它占它的电机功率比较大，然后它带的涡壳呀，包括叶轮这些东西，叶片啊带的片数就比较多一点，带的叶片就比较大，这样吸力就会可能会大一点， 嗯， 啊，这样的话吸力就强。啊，转一圈就相当于别人家转一圈半， 嗯， 啊，就是这种。这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专业术语，就是一个它的一个风压值。 风压值。 风压值，嗯，啊，风压值就是，每款烟机呢，它有一个就是它的风压值，就是它你会问它，就大家每天在同一时间做饭，每天的早上大概6点到8点之间，这是做饭的点儿，然后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这是做饭的点儿，下午5点到6点7点半，这是做饭的点。如果你的抽烟机的风压值达不到一定的数量，等于说你往这个烟道里边排烟，你排不进去， 嗯， 就像人在逆风中行驶一样，就像 大的一个河流， 大家都从这块走， 哎，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河流，如河流流水很急，然后一个小河流，如果你的压力你的水流不够大的话，这个水就不会灌到这个大的一个河脉里边去，就是这个类似这种情况。 所以风压值多少比较合适呢？ 现在至少的风压值应该在380，380到480之间了，现在都是。风压值因为楼房比较高了，不像之前平房比较多一点，现在楼房都比较高了，大家都住公共烟道，都用公共烟道住楼房了，所以它的风压值越大，风压越大。所以它排烟呢越排得越干净越能充分的就是把你的油烟家里的油烟排出去，而且不影响别人家做饭往人家倒烟啊这种现象，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去看这个看这个油烟机的好与坏。再一个呢要考虑一下它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嗯， 每个品牌关注品牌，然后关注它的这个技术含量，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售后服务这一块是不是全国联保的这一块。再一个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抽烟机的是一个几级状态的一个节能的，现在大家都现在讲究节能一级能效的还是二级能效的这一块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几个标准，大家如果在挑选烟机的时候可以去问一问这个厂家哈。 对对对， 一个是排风量是吧， 对对， 然后呢排风量刚才说到是多少来着，我就 现在都15个立方至23个立方之间吧， 15到23之间，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值是越大越好。 对 对, 对, 对，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电机的功率是吧， 对对对， 电机功率呢这个最大现在是280了是吧， 现在都最大的280了， 所以也是在这个越大越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风压值。 对, 对， 风压值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大家都从这个烟道这挤着排烟的时候你能不能挤进去。 对对对， 就这意思哈。 对对， 然后呢差不多也是380到480这样的了。 对对 对, 对， 也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的。 所以可以从这三个标准然后去判断一下这个烟机的好坏。 对，吸力大小， 吸力大小 吸力大小对。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可能烟机还有一些其他的哈，你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烟机的一些宣传语啊，什么叫油烟分离啊什么的哈，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油烟分离它讲的是就是一种设计专利，像有很多品牌它设计的就是它的油烟的过滤网，过滤网采用的网，就是在油烟过滤网 油烟机的中心部呢加了一层过滤网，叫油烟和油这个之间过滤开，油烟是有水、灰尘、油这叫组成在一起，这叫油烟。真正的烟呢，它是一个空气的嘛，就是是一个空气的就排出去的。但是油烟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是混合体。油烟分离就是把油和灰尘过滤到外边，然后真正的吸走的是 烟 啊，叫油烟分离啊。有很多技术采用的把油烟、把烟和灰尘、油这三个东西分开，然后这叫油烟分离。它的很多就是根据这个电器啊，现在越来越完善，越追求的一些专利的一些东西，各个厂家研发的一些东西，所以把这个油烟分得很细。 嗯， 也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越来越方便。 嗯，那怎么着我才能判断说这个油烟分离做得好，那个油烟分离可能做得不好？我这个怎么去判断它呢？ 这个有时候你还要看一下它这个油烟，这个要讲专业的一些知识一些东西了。你像就是你去每个卖场每个品牌他们家呢，你可能会他会讲，哎，我家油烟机不用清洗，我家油烟机免清洗。到那家之后，我家大清洗，我家真正的免拆洗，我家油烟分离技术，我家是那个什么叠翼双吸技术什么这些乱七八糟，很多就到每家你听完之后回来转一圈，结果你不知道选谁家的好了。然后你就最后，哎，算了，我也不太懂，我就看看广告吧，反正就弄一圈之后，你回来就看广告了，所以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我觉得你首先不用太纠结这些。如果你第一，看了适合你家的这个尺寸，然后你觉得这个品牌你也有所了解，再一个看的外观比较合适，再一个价位，比较你满意。我觉得都可以，现在的技术比较发达了，买任何一款抽烟机我觉得都能达到你抽烟的这个效果。其实抽烟机这个只是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安装这一块。安装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就是现在很多都是在把这个抽烟机吊在顶里边。 对， 顶里边的话你前期有一个预埋烟管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烟管搞得通不通畅啊，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烟管如果预埋好了之后呢，我想就是您随买个抽烟机，基本上都能达到你吸烟的这个过程啊。就是抽烟 机的烟管。这个烟管还会有一些埋的一些讲究吗？ 这个太大了。如果说你这个抽烟机买一个，你买个花个一万多买一个很好的一个抽烟机，然后各方面都不错，你的烟管不通，它往哪排了，排不出去根本。 但是它烟管一般不都是说连接上直接通到那个排烟的那个道排烟道里面吗？那这个还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像之前嘛，这个东西都是平房的，可能打个孔啊直接排出去了。因为楼房现在比较多了。 对， 楼房比较多，而且楼房的顶呢就是也比较低了现在。然后你吊顶呢可能要吊一部分，一般情况是在2米6-7，然后你吊一部分应该在2米3左右，所以这一块距离这上面有一部分水管啊、煤气烟管啊什么这些东西。当你预埋烟管，我觉得就是现在楼房装修的时候，首先你不管买什么样的品牌的烟机，第一步你的烟管要预埋好。烟管预埋好是什么？第一要看一下你那个公共烟道那块周边，预埋那个烟管进去之后要封闭好，装有一个带防风的这个防烟阀、防风的这个东西。烟管处理好了之后捋直了捋顺了让它甩在顶下边，这样的话对着你这个抽烟机的位置对好，不要有就是你的 拐弯啊， 对，拐弯特别严重。假如说你是在你做饭的这个你来回来拐这个拐 S 弯啊，这个就影响它的排烟嘛。这就不好。 对，所以就是还是直来直去的比较好。 对，所以烟管一定要预埋好。另外预埋烟管的过程当中，经常我不知道你们在家做饭的时候有没有经常闻到这个别人家你们家还没做饭呢，你一进门就感觉哎红烧肉来了，或者是酸菜鱼来了，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就是这个抽烟机在安装抽烟机之前，这个预埋烟管的时候一定要装一个防盗风的装置，这个叫防烟板。所以就是每个厂家它有不一样的，所以在你买完这个抽烟机之后，你先不让它送货，先让它去上门去给你检测一下设计一下装在什么位置合适，然后在顶里边的时候要装 在吊顶之前一定要把抽烟机的烟管预埋进去，然后做好有关的一些封闭的一些东西，除了那个烟道能插进之外，剩下的一些小空洞小眼的全部堵上，做一个这个防烟宝，装一个防烟宝的装置。防烟宝起什么作用？就是你家抽风只能抽得出去，不能往回倒的这个装置叫防烟宝，一定要装一个这样，把烟管捋顺了啊，顶里边看看有那个烟管是铝箔的，塑料现在都很少了，都铝箔了，铝箔的在你顶上面都铝扣板，把它捋顺了，捋好了，不要划破了啊，捋下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买随便买个抽烟机就能达到你吸烟的效果。 所以就说啊，可能这个烟机好坏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安装和施工其实也很重要， 也是很重要的，很 重要。对对对对对， 这一块也很重要。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啊。这个施工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烟机啊、灶具啊，包括这个消毒柜啊等等一些这种问题哈、啊，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主要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装修的一些话题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有房产法律的一些疑问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让专业的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来详细的进行咨询。那说到这个烟机啊，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们家之前装的呢是这个侧系的那种烟机，然后呢就觉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这个风啊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油烟好像吸不进去了，就是虽然说用的时间不长，然后呢如果说你会拿这灯光照一下的话，觉得那烟其实还是往里走的，但是就是感觉就好像这个油烟，尤其比如说刚才您说炸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这个炒个菜什么的哈，就感觉这个烟好像就不往里吸了那种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像这种的问题有好几种方案。第一种呢，就是首先要考虑它这个公共烟道里边是否要畅通。你就说你一开始装修完了之后感觉吸力特别好，因为你这一个楼层单元有很多户，今天你家装修，明天他们家装修，有可能会是这样的。第一你要看你这个单元有没有装修的，比如说别人家有换烟机的，他的烟道之前孔比较小，他现在换完烟之后可能有可能这个公共烟道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地方，大家都在一个公园。如果说你住在17楼，那上面19楼还有一户人家，人家假如说在装修扩这个烟道的时候，砸这个烟道的时候扩烟道，有可能这个烟道砖掉下去了，或者是瓷砖或者是一些渣土掉下去之后挡住你家的油烟的这个排量的话，你就会受影响到你的抽烟。第一点，判断烟道是否通畅。第二一个呢，让抽烟机一般用个两三年的是要清洗一次的。它的抽烟机上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个防盗烟的一个装置，还有抽烟机本身的顶部上面有一个防盗烟的一个装置。这个东西两年以后，因为你做饭的油烟口比较大了，烟比油比较大，现在都炒菜都为了好饭好吃一点都放了好多油，过不两天上面好多油再加上灰尘，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叶片打不开了，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打开一片，它是两片装置的，有时候你可能会打开一片啊，或者是有一片都打不开，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你的抽烟。他说那个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那个有抽烟但是抽的不是很好，我怀疑就是可能它个叶片堵了，有两片可能会堵一片 只有一片呢在排风啊，有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就说可能需要就是厂家来给你清洗一下， 看一下 是怎么回事 对 啊。行，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烟机灶具和这个消毒柜的一些事儿哈。下半段我们可能来说说这个灶具啊，因为烟机刚才咱们上半段说的其实还不少哈，大家有问题当然可以继续来问，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 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地面高压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烟机啊、灶具啊，还有这个消毒柜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也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康宝电器的智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下午好。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烟机灶具的一些事儿哈，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了一个冬日福利哈，只要您有关于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把您的姓名、把您的手机号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免费的给大家来进行咨询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就直接上向律师来这种咨询就好了哈。也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您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下面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快讯完了之后，来一起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质检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认监委、国家标准委等五部委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意见，在建材产品的领域率先落地实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推动建材行业转型升级，实现安全健康和 绿色的发展。那说到这个绿色产品啊，在这个建材方面的哪些是属于这种绿色的这种产品呢？是不是比如像一些它的指标什么的，就比如说一级能效这种，是不是属于绿色的一些产品？ 对，这种就是因为建材现在是一个不够完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混杂乱，这种很大的一个那个乱的一个状态一个情况下，因为今年我看到它这个国家对这个环保的这个要求，还有对这个能效的这个就是要求也比较越来越严了， 越来越严格了 啊，对，特别是今年。对这个环保、擦环保，这个什么，板材的环保呀，还有一些油漆啊，包括装修这方面各个方面的一些环保的这一块呢，这个要求的比较严格，像这一些板材的一些要求的这些就是甲醛含量啊，像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制定一个就是一个级别。啊，像包括一些板材的，现在是10级以上的，F 星级的，才能允许这销售。 对， 对， 其实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针对不同行业的一些这种政策出台， 完善， 完善，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个装修行业啊，整个它虽说是一个大行业，但是其实里面的分类还是挺多的， 是是， 对，然后就哪怕其中的这个板材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种， 对对，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来针对这些东西不做出不同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对，每个行业要有一个很细化细分的每个项里边，然后有每个项里边出来一个标准，大家依这个标准去改进，去完善， 对 啊，去走向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方面去。 没错，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根据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官网的1月2号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监测的情况通报，说2017年的10到12月。该局呢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儿童家具产品质量风险的一个预警的监测，不合格的产品检出率呢是10%啊，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儿童家具了，所有的这个家具当中应该是经常进行这样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对吧？ 像这个儿童家具成人家具，不过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每一项家具，因为有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标准出来以后，一个级别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可能会以后啊对咱们这个环保这一块要求的比较高一点，对咱那个儿童啊，包括这个所有只要大家在使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没错，我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啊，也是想问一下刚才关于烟机灶具的一些事儿，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会儿我们快讯完了之后呢，会请这个智力先生给大家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啊，家电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行业啊，2017年中国的家电市场也是热闹非凡，既有受到原材料涨价的影响，那家电产品的集体看涨的时刻，也有互联网电视从高光之中跌落啊，遭遇到腰斩的现状。那这一系列的这种波光诡异的一些变化当中呢，家电企业的日子也是步步惊心。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烟机灶具也属于家电一种吗？ 也属于家电的一种 吧。 那您觉得这个东西现在 这个2017年怎么样？ 哎，我这个现在是涨价又涨价。因为成本原材料涨价， 确实， 包括有很多物流涨价，物流的费用成本增加，然后原材料涨价，等等的一些人工成本在涨价， 是， 所有的调整的这个 电器，现在最贵的是人工， 人工物流， 对， 这些东西都在涨价，所以呢，就是它的电器的产品呢，今年也是涨了很多， 是， 年前，2017年的上半年，我们公司也涨了一部分10%，下半年又调了10%。今年还要再涨10%到15%，所以一直在调， 确实也是在涨价啊。 对， 那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比如说我们所说到这个烟机哈，就刚才符合您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个大概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大家自己心里可能没有什么谱哈，没有什么概念，就不知道到底在多少价位的这种烟机基本上是可以没有什么问题的，太便宜的可能就是是不是觉得就不好啊？贵了倒是再说啊，就有没有一个范围？ 我觉得抽烟机买的时候买抽烟机也不也 不一定非要说买几千大几千上几万的，也不一定非要买一个就是为了省钱买个几百块钱的，这种肯定是没有质量保证的。它的范围我觉得合理的范围之内应该再选一个就是2000到5000之间的啊，一套产品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包括灶具是吧， 啊对，这一套2000到5000之间啊，我觉得这个范围之内都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款抽烟机了。当然了，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定这个东西。 那你刚才您说的像那个2000到5000，包括可能还有更贵的哈， 还有更贵 的，它 的 那个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你看其实差别还挺大的。那它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是它的原材料的这个就用的东西吗？还是说是刚才您说的这几点不同的这个标准呢？ 其实我作为行业人士这么多年，我认为其实买个2000到3000的和你给买一个4000到5000的，甚至你再买一个7000到8000的，这个没有一个太就是 本质的区别， 对 是吧， 太本质很大的一个区别。不是说你买了一个2000的，你买一个6000的，完了之后那6000的你不搭理他自己都抽烟了，不是这样的。然后你买一个2000的，不是说他不抽烟了，他是多少，他这里边是包括你可能材质上面啊，智能上面可以稍微智能一点，但是呢也不像它价格悬殊的这个 这么大， 对，因为它每一个品牌它有一个高端的品牌，因为你要高端品牌，什么叫高端的品牌，拉动它整体一个品牌的一个价位的一个核心，卖价位高的才体现出它这个品牌的一个高端，这个产品的高端，有中端的产品，有低端的产品，低端的产品也不说它质量很低端，它只是在拼这个打价格战，拼这个市场的一个占有率。中端的产品呢，就是一些可能就是拿来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这些东西，高端呢就是在体彰它这个品牌的存在，还有它这个品牌的价值在哪里，就是一个价格的拉动，这个来拉动这个价格之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没必要买太高端的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我因为我做这个东西做10来年了，我认为没有太高的一个 必要 真 是。其实我觉得听完您之后，你讲了一个特别。 真的很实在， 很实在的一个比喻啊，就比如说我们一款手机， 对， 你看手机其实它也有几百的，甚至到这个某某上万的，是不是都有哈？当然，其实如果你看几百的或者一两千的这种和上万的，其实最基本的功能，比如打电话、发信息啊，都是可以的。 对对。 但是它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些附加的功能。 对。 啊，你比如说有的可能加入现在目前新科技什么什么虹膜啊什么的，是吧？但是可能低端它没有。但是最实际的一些打电话、发信息，它都是有的。啊，所以就跟这个烟机一样，它都是能吸烟，是吧？然后 像手机这一块呢，它还有一个什么技术在这个里面？ 对， 像抽烟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之前没有抽烟机，大家都是拿一个排风扇去抽烟， 对，是 吧？ 是。 现在有了这个，就是有了好的一个环境了，然后大家都是拿一个东西来装饰这个排风扇， 对， 相当于装饰这个排风扇，装了一些安全性的一些东西。就是以前是拿个排风扇，你就是拉一下 就行。对，我那会儿还是有自己拉过。 现在是开关。有那触摸的， 对对对， 有是这样，有是那样的， 对对对 啊，可能就包装这个排风扇。 明白。 我觉得没有不还不像手机，它的技术含量并不是说像这个手机这么高端。 所以也就是说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买这种比较实用一点的，可能刚才您说到，比如说2000多、3000多到五千以内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它的排风量还有它的一些就是能效标识，还有售后只要能达得到，我觉得你的价位段就在这个价位段基本上是完全满足你，而且你买的要很值。要很值，你买很高端的，可能就是 好看一点啊， 好看一点， 或者说是、这个、 大气的，可能 这种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目前呢，中国电信在广州呢发布了多款智慧的这种家庭产品，包括这种智能的开关呀、什么高清机顶盒啊、智慧家庭的 APP 呀、智能音箱啊、什么等等吧，很多啊，形成智慧家庭产品族群。那智慧家庭产品呢，是围绕产品的创新、产品的互联、智能交互等多个维度，让消费者的家庭生活更加的智慧、更简单、更个性。所以呢，国家三家运营商也是都建立了这个自家的一些智能的家电平台，或者是推出关于这个智能家庭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哈。所以其实现在说实话，现在这种智能的这种家居呢，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说哪些是属于智能，哪些不属于智能，因为之前说过，就有些电动的产品那不能算智能是吧，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像一些 一些有新技术的这种哈， 对 啊，才能算是这个智能的家居。像这个，烟机当中的智能有吗？比如说，是不是也是手机遥控？ 就是现在，就是热水器、啊，像烟机这块，慢慢也走向智能。所有的，你像这个电信的，它有这一块，就是，往智能方向，这所有的电器都。家居都往智能方面这方面去发展了。你像烟机这一块呢，就是之前你是需要是就是做完饭之后很简单一个问题，做完饭之后有一些余烟， 嗯， 啊，有一些余烟在这个厨房里边，你还要自己去开 去关 啊，去开去干。现在呢就是 有延时， 对，有一个延时的功能啊，然后你就是这一块，那要做完饭呢有一个延时，它自己就去关闭了。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做饭的时候，你包括你有时候你需要去炖这个汤大概多少分钟，它也可以烟机带定时的，包括煤气灶都有一种带定时的，你需要做多大的时间，它可以都去定的，慢慢在这个智能这一块就是慢慢去完善。 没错 啊，有时候回到家里边，有的你的家居我看现在有很多窗帘都是你回到家里之后一开门，当你灯一打开， 你自动就拉开了， 窗帘就落下了，往下就落下。你一开灯，它的窗帘就开始往下落了，就这种。然后很多电视啊，包括就是有时候你一说话，它就开始开启了，就有一些这东西。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很多人认为呢，正在装修的房子里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殊不知不设防的在新装房却成为了这个小偷的宝库。其中最受青睐的就是粗细不同的各种电线。那近日这个海盐警方呢就破获了一起系列性的盗窃装修新房电线的案件。究竟原因呢，就是因为事主啊防范不足，为了图方便将钥匙放在小偷触手可及的一些地方。哎，所以我觉得不光什么时候哈，这个防盗还是要多注意啊。 这个装修的时候，因为很多就是客户有时候忙不在现场， 对 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呢， 就可能把钥匙给工人， 把钥匙给工人，工人他今天是刮腻子的在，明天是木工在， 对， 后天是贴瓷砖的在， 嗯， 他每个人都不在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不在一个地方住，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人去对接，所以呢，他走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去你家把钥匙送过去，业主也不可能说再验收一下，他有时候这个没办法，就留一把钥匙放在门口吧，放在这里，放在那里， 对， 让 确实出现这种问题， 啊，就是， 对对对， 所以这里边的东西，说装修的时候啊，我感觉家里没什么东西放在这个门口吧， 嗯， 啊，就有的这些小偷进去之后，有一些电线啊，包括一些电动的工具。啊，就有可能会去随手就拿走了。 对，所以还是要多加小心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烟机灶具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也来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另外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的话，或者有一些什么纠纷不能解决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来给您打电话给您免费的咨询。来，我们看一下老陈的问题。他说灶具是有一个火眼啊，这个开关拧不动了，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法点燃了，说自己能修吗？还是需要找这个专业的人来过来弄？ 像他这个灶具的开关拧不开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时间长了，这款灶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每个灶上面它有两个阀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像它的开关打不开的话，有可能是阀体坏掉了，阀体这个东西呢，我们是阀体它是一个就是把控这个气源进多少进多少的一个比例阀，相当于然后当你拧下开关的时候，这是一个叫做阀体，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很重要，在灶具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件，我们就是不建议客户去拆，自己自行拆卸，而且它的安全隐患也比较大像这个有可能阀体卡死阀体卡死，也有可能就长时间不用锈死了 所以建议您还是找您的这个厂家，就是您在哪家买的，找您厂家，让厂家去给您修一下， 对 吧？反正我也是建议啊，就是尤其涉及到一些水呀、一些电呀、一些火、一些气儿啊， 对 这种东西哈，就尽量不要自己去动哈。 对 就是那您说，就是光是一个，比如一个普通的什么弄个窗帘啊什么，这个宁愿卸自己卸。 对对对对。 但这种 这个东西真是无情的。 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海淀有一个客户，他当时是喝完酒了，喝完酒之后然后到这个浴房去洗澡， 嗯， 因为他尝试就是装在浴房里边有一个就是开关水的开关这个阀，水的开关这个阀呢，他当时洗澡的时候呢就是一喝的有点晕乎，然后去进到洗澡间的时候呢，洗着洗着他就不注意耐手扶一下这个开关阀，阀呢因为用了长时间的这个就水垢导致这个阀有腐蚀，它使劲过猛导致这个阀断裂，半夜老楼你找物业这个开这个下边关掉这个下边的这个阀门要搞好久的， 嗯， 他都没办法，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个 泡了 就看到这个水啊往外呲呲，他找不到，他当时蒙圈了，完全找不到关水的这个开关的，本身他这个是阀门的，他把阀门搞断了，总阀门找不到在哪里，后来给他老公打电话，这个问阀门在哪，就是这样那样那样，他老公说在阀门在厨房在哪找不到，结果还是泡了啊。 对，所以就说像这种啊，真的是水啊电呀气儿啊什么的这种火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拆卸，还是找专业的厂家来过来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宁静啊，说我们家用的这个是集成灶，说在这个朝西的墙体打孔朝外排烟，加了一个防风装置，请问有必要吗？影响排风吗？防风装置， 防风装置， 防风装置，刚才咱们说应该安吗？ 对，防风装置是要装一个的，因为它这个下排，不管是走在烟道公共烟道，还是你走在这个下排式的直接打在墙体外的， 嗯， 如果你打在墙体外，我建议更要强烈装一个这个东西。老楼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使用，见过那种老楼没有， 嗯， 好多鸟，现在可能鸟少了， 嗯， 之前有好多鸟 筑巢，是吧？ 筑巢在那个里边有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些老的抽烟机就是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些老鼠，在这个，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在这个里边，蟑螂 是 啊， 是 这个，对，如果说你是下排式的，像这种防盗风的，这个不单是为了别人家盗味儿倒风，冬天往你家灌风，还有一些防虫子啊，防蟑螂啊，防一些鸟筑窝的这种现象，所以 还是很有必要， 很有必要装这个东西。 另外，他问说，打开油烟机之后，这火苗变成了黄色，是为什么呢？ 火燃烧本身是火，燃气灶的燃烧是本身是纯蓝色的，因为咱们北京的燃气呢，燃烧出来的燃气不是很充分燃烧。气有杂质，然后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开抽烟机的时候呢，你的空气流动空气流动导致因为抽烟机是它是一个循环抽风的一个东西，你抽你家这个空气，如果说你的空气中的产生的这个有杂质，有一些就是土啊什么杂质这些出过来的时候，燃气灶它也需要空气火气明火气这些配比完了之后才叫做这个才能燃烧着这个充分的一个燃烧，所以你的空气中有杂质的话也会有一种红火。另外当你开启抽烟机的时候，这个抽烟机的流动空气带动你这个就是会吹到你这个灶，你的灶上面有一些就做饭的残渣，做饭的这个残渣会影响到就是往一边烧的时候烧起这个残渣烧起之后是出现一些红火的这个现象，清理一下这个炉头和一些锅支架应该会好很多 啊。好的，来我们看看这个Weaver 的问题啊，说您好，说刚才这个那个嘉宾说这个安装那个油烟机预埋这个烟管问题，说如果我要换一个烟机用原来的烟管可以吗？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比较难做像一般要是买这个抽，你家如果是老房子的话我建议必须要把这个烟管换掉，不换的话，因为现在之前的烟管是16公分的， 就和现在不匹配， 就和现在的不匹配，烟管就是和现在的现在之前是16，现在是17、18了，如果说你是买同一家品牌的这个油烟机还有可能会匹配，另外呢我觉得这个烟管你之前已经用了 既然你要换掉，可能你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里边有一定的油烟。另外你的顶上面我说的那个风那个排风阀那里也有可能有很多烟，在烟雾烟的东西在那里边，这样的话 所以还是换掉吧。 对，还是换掉， 还 是换掉，对对，还是换掉。 然后第二，他说是不是这个侧吸的烟机排烟效果更好，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说但据说侧吸的噪音也大，是这样吗？是不是就是功率大排风量大噪音就自然就大俩问题啊。 对，它这个排风量大的同时，自然这个风量就是吸力大了，你自然风声可能会就大一点，但是它不是噪音。 嗯， 我觉得我宁愿我把这个所有的厨房的烟排干净， 我也不愿意 我忍受这一点声音，我不愿意把这个满屋搞的这个很多， 对对对， 这个有很多脏的这个这个油烟很难搞， 对， 这个味道就是特别难，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进到这个里边，你特别反感很烦，回家就要发火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毛躁那种、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是宁愿它噪音稍微大那么一点，我也不希望有一些油烟存在我的房间里边。 另外他说是不是侧吸的烟机的排烟效果好，这个是不是还是要看刚才您告诉我们那几个指标吧，就不管你是什么形式。 对对，不管哪一款烟机，看到能达到这几个标准基本上都可以。侧吸的相对来说如果家庭家里边的这个尺寸允许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欧式的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你要是说你家里的侧这个就装修风格还有你的这个空间适合比较装侧吸的，那侧吸的我建议你选择这几个能达标的排风量比较大的，电机功率比较大的，我觉得也都是没问题的最主要是把你家的烟道搞利索，搞这个弄 清楚了清， 就是排直畅一点 第三个，免拆洗的油烟机就不用清洗了吗？ 免拆洗，大家拆的就是免现在所有的品牌的烟机就是就是号召就是免拆洗。免拆洗是什么？他就是说意思厂家的免把这个抽烟机拆下来不用拆下来清洗了并不是说不用拆里边的每一个油网啊什么这些东西只是免拆洗，只是不把油烟机拆下来而已是这个意思。 另外飞飞爸问说，我们家那个烟机灶具啊，那火眼中间有一个可以拿下来的这个零件烧坏了，说联系厂家说上门修要100块钱，说其实我自己买个就能安上，维修人员不干，说只好干瞪眼让他带病运行，这样还有其他办法吗？我建议您还是让厂家给您换啊，刚才说过了，不管什么部件啊，只要涉及到火电啊气啊，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有安全保障。 像他这个应该是火盖坏了，火盖坏的话你可以告诉什么型号完了之后你给厂家打个电话，让他可以快递一个火盖直接送到你家里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联系到这儿了，因为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没来得及解答，我们回头会用公众号的方式啊给您文字回复过去哈。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年末回馈，首次降低门槛，花699块钱订购季度装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正在举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每一根啊都是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精美包装，一盒200克，4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隔2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本档活动啊直接享受3.5折，6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派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有朋友说600多块钱就能吃3-4个月的海参，这划算下来一个月不就才100-200块钱吗？ 对呀、 好便宜啊！不会是潜在消费吧？您放心啊，699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多收。 对， 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些年头了，主推的就是1年装和2年装的海参套组，而今天呢，之所以 降低门槛，就是希望啊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款海参，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手机尾号是7319的朋友订购两盒，说年底了总想给爸妈带点礼物，海参对身体好。还有5102的朋友订购四盒，说马上去女朋友家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海参够档次，而且送健康很合适。 是， 还有8466的朋友说啊，699元买40根海参，这划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根，价格是不贵，只要保证是野生的。 您放心，这肯定要保证的。想购线上有电台购物，线下有实体门店，以品质说话，以口碑相传。如果您需要，可以提前与我们的4007106108的客服联系一下，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可以出示海关报单和质检报告给您看。 嗯， 满意了只需要支付699块钱就可以留下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了。 是， 隔两天吃一根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到这每根啊就是10几块钱，而且还有泡发简单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只要699，抓紧拨打4007106108。